锵锵三人行，今天的这个嘉宾很配合话题啊。乃菁是台湾女儿是吧？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台湾女婿 啊。对 对, 对, 对，哎， 要聊聊台湾停电。这个大停电，哎呦，我们觉得太奇怪了。你当时不在啊，你听到台湾的朋友怎么说这次停电？ 没有，第一我是先看到大家在第一个先看到新闻啊，然后就是新闻的快讯，然后呢朋友就开始哀嚎啊，接下来呢就开始就是说那我们用爱发电吧。 用爱发电，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朋友呢就更好笑，说太热了，他实在没办法。 对， 因为用爱发电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当时在反核的时候啊，反核团体在反核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主妇联盟啊，他们是反核，然后因为他们是主妇联盟，所以就是他们的那个标题呢，因为他们就想到就是亲子啊各种的，所以他们就说用爱发电，就后来呢就一直被放在这个民进党身上，因为民进党当时然后到现在都一直是主张反核的，所以就变成拿来去嘲笑这个民进党。 就是2025年要实现无核 加非核家园， 非核家园。 因为那时候在那个日本的大地震之后呢，那台湾的民众就对于核能这个发电呢就是感到恐惧，所以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民间团体呢就出来呢反对这个核电。那民进党也是核能啊，就是反对反核和台独是民进党两个神主牌嘛，所以他们就是坚持这个反核的立场。那所以这一次就那个用爱发电就一直被扣在民进党身上。哎，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图片，当时啊，这个台湾夸他，哎呦，全黑，你瞧瞧，影响达668万户啊， 而且只有红灯户有亮灯。 你再看下边，然后呢，这个你瞧，哎，我这次感觉到的是这种。对现代生活的这个停电，对现代生活的这个瘫痪，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你再往下看，哎，这是吴敦义。吴敦义呢参加一个什么酒会啊，正准备讲话，啪，停电了，麦克风都没声音，只得挨桌敬酒。 怎么穿的那么像我？ 是，那你再看下边，哎，这个是这个台湾网友搞的吧，就是一个中油员工跳过10项程序，成功让全台陷入黑暗。 对， 这就是你刚才讲的用爱发电。 对，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有点太荒谬了啊。第一时间的话呢，中油的讲法就是说是因为一个中油的员工他误触了一个 气阀， 对，按钮哈，然后对，然后本来呢是应该经过14道程序的，结果他没有，就引起了全台湾大停电。这个600多万户的停电是什么概念呢？这就表示呢有一半的这个民生用电的那个用户呢通通被停电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大规模的哈。然后就在这个说他这个一个中油员工呢这样子做了之后呢，您的好朋友啊这个张大春呢，他晚上呢他就在这个脸书上呢就转发了一个啊，他说是朋友传来，他说世界上呢只有几个人能够呢跳过这些的程序，然后造成这么大的把这个台湾的发电系统给瘫痪，因为就像是 James Bond 啊， 对对对， 就是这些人， 他说是有10个人， 对对对， 其中一个是这个、 就是、中油员工， 中油员工，其他9个都是 James Bond 之类的人， 对对。 而且呢， 非常的有力。 你说这脸书上面看见的，我跟你说，就是为什么我说你突然发现停电会带来什么？比如说全台北啊，几百通就是困在电梯里了，困在电梯里。然后呢，还有一个说是最害怕，我当时正在台北，你知道吗？但我就看当时这个手机上传的最可怕的一个是什么啊？看电影，看恐怖片的时候，看鬼片，突然停电，哇，那里边闹心脏病。然后你说这个脸书上讲啊，说是一个最可悲的是医生之间发的，就是肠胃科说呀怎么办，刚插进去大肠镜。 对啊，那个好惨啊。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在做这个就是手就是整形啊美容的上面手术，啪一弄就不知道你打到什么长到什么地方。然后你都没受影响吗？在停电的时候， 真的就是叫什么这个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我当时在一个酒店里，这出来之后，那个司机讲说啊，刚才全黑了，你知道？哎，我第一反应，我想起啊，过去这个李敖啊讲过一件事儿，咱不是台湾人，我以为他是笑谈，他就说啊，他说这个什么统一台湾呢？他说这个大陆啊，根本就不用发动什么战争。他讲到的是台湾上一次有一次大停电， 729， 就是因为有一个高压电塔， 对，倒了， 它倒了，引起一定面积的停电。他说这大陆，你只要把这个电塔搞倒一座，台湾就得投降，就是他这个生活完。我现在是有点体会。 没错，完全就是这样。那是1999年的时候呢，7月29号啊，那个晚上呢大停电。那我在跑新闻嘛，所以我们第一个直觉的反应呢，就是打电话给这个新闻局局长啊，那他们也要很快的了解相关的这个事情。据说啊，当时呢台湾的行政部门首长呢，第一通电话不是打给台电去问说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打给呢军事部门的首长，要他们做好完全的戒备。在有人会趁着这个大停电的空档呢，对我有何不利的状况？所以据说很快的，这个空军呢就让这个战机又升空了。 是，我还听那个台湾电视，这次一停电呢，我发现他们就有的骂了，骂那个蔡英文嘛，骂的就是说你这个事儿，说当年李登辉在的时候停电怎么样？马上战斗机就升空了，这是安全问题啊！这个什么民进党毫无反应，对吧？要是就在黑暗的这段时间，我们被入侵了，我们怎么办？ 对啊，可能那个时候 那可是那个看光明面嘛。好像听说这次的停电治安是不错的 啊。台湾向来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一点倒挺好。 哎，没有啊，向来是这样，停电不雅。停电的时候，以前香港70年代试过大停电。那那个什么场趁火打劫啊，那严重的不得了。你看台湾不错，然后 他们可能受困在电梯里。 哎，你说这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台湾近两年出的这个事情，他们讲，比如说那个熊三飞弹， 误射， 不是说要多少密码、多少重密码才能够弄出去吗？结果一个小兵误射，还准准的打中了个台湾渔船。 对， 你说这个停电也是说要经过多少个程序你才可能瘫痪一个电厂啊？那么你就换个气阀，夸气一下就都停了。哎，这台湾这是你觉得是什么情况？这是 我觉得像这个熊三飞弹误射那个啊，真的是一种管理啊和军纪的这个涣散。台电呢中油员工的这件事情呢实在是太诡异了，而且呢这个真的是对他们来讲，对中油来讲呢，这是运气不好。因为他们之前呢在换的时候呢也是照同样的程序，只是以前没出事，这次出事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太实在是太荒谬了。 这个过程已经被确认了吗？因为熊山飞弹坦白讲到后来当然有报告出来，好多人都表示不相信嘛，因为经一定要一错再错，错好多关才会。现在这个一个员工搞成这样，确定了吗？ 我看他们分析啊，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确实是台湾这个能源的问题。 对， 要不说有些口号喊起来是很动人，比如说不要搞核电，对吧？但是呢当年就有人不叫当年，前段时间好像就有人这个警告，好像我记得是一个台积电的董事长，是不是叫张忠谋、 对 啊，你看他说我们生产的一种东西叫什么元晶啊，就是 晶片 说整个生产比如说1到2个月是一个生产期，他说但是呢毁掉整个生产线上的产品，停电只要1秒钟。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就是说要环保啊，不搞这个核电。但是问题在于你台湾这个电力够不够，他们有一个概念，我都是外行了，不太懂，就好像就是说啊，你这个比如说备用的这种备转的能源这种电啊，你应该占到平常这个总电量的10%才够用。可是实际上现在台湾不搞核电啊，早就不够10%。 是，那 所以这次也反映这个，为什么小小的这么一个失误，哐当一下就反映你备用的电源早就不够了。 对，而且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说那个是个天然气，它就是供这个天然气这个发电的。本来天然气呢应该是在紧急的状态下的时候，或是尖峰用电的时候，它当作是一个备用的电力。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核电厂呢有3个机组呢都没有运转，所以它那个备转容量就像刚才文涛讲的，它应该是10%或15%，它那一天呢根据台电的网站上面写它只有3.7%。 就是啊， 所以你这边一跳掉了之后呢，理论上来讲，它这样一跳电之后呢，应该还是会再停个一下的这个时间，可是不会像那天那么的严重。假设你的备转容量够的话，它就可以补上来。那天就是不够。 还有一个，假如说准后备电的话，像你刚说那些大型很重要的企业，它应该有自动发电的机器吧？ 有，他们自己有， 对对，医院的嘛，那因为你不能依靠嘛，你不能承担这种风险嘛。那假如一方面大停电，不管人家怎么样凑，你自己没有准备好，那坦白讲，那个部分就是你自己判断错误跟没有做好。 而且我觉得就台湾来说其实还蛮运气的啊，就那天那个发生这个停电时间的时候，没有在什么医院啊什么这些地方造成这个重大的这个问题，否则你不管是在动任何的手术，像什么心脏的手术，你那个停电个一分钟两分钟，它可能都会有极大的危险。还有那时候股市已经是停，股市已经是休息了啊，假设你在这个股市开盘的时候你因为大停电造成交易上面的大混乱，这些的损失算谁的呢？上次这个729大停电，1999年的时候呢，它是在晚上，就是深夜，就是在晚上11点多的时候，它也不是大白天。你如果在大白天在金融交易的这个正常的时间的话，那个都是很危险的。 你看这医院也是很危险， 非常危险。 当然，可能我估计是大医院有这个备用的、 备用，对。 但是你知道还有一种医疗机构叫什么呢？美容整容诊 所，我就是说啊， 还有这个牙科牙医，他估计就没有。你知道很多人拔着牙就停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哈、比如说他们这个玩这个古董的啊，经常使用一个词儿叫气息。就比如说我看见一个东西，它的是真还是伪，或者说它是就感觉是狗似的，我闻着味儿我都能知道。它用一个气息这么一个概念来评价很多呀玄虚的或者模糊的。但是我现在有时候有所感触，就是说啊，你到有些地方啊，确实似乎能感觉到某些气息，这些气息并不是任何科学调查，但是你的确，你比如说我有很长时间没去台湾，就按说啊，这个乃京这话我的大陆人不应该说，问题是我在香港我也感受到，我现在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现在我经常能感觉到一种啊，面对内地，在香港来说是内地了，台湾来说就是大陆了，是吧，面对大陆的一种丧气，或者说叫妄自菲薄。你比如说你一到马上你就听见一个人说啊，某某某某一个刚从大陆回来的一个台湾的一个文人，可能又在报纸上骂了，说台湾现在连大陆的三线城市都不如了，怎么什么的，你会听到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呢你到一些服务业呢，我觉得可能是我的错觉吧，但是你会感觉到，哎，这跟几年前那种啊，哈，你感觉活力充沛啊，对人好像憋着120个热情，你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颓。我觉得相反，这种情绪不是相反，相同的是，我在香港，而且我发现他们议论的点呢，往往在于一个民生，一个，所以我说呀，这个大陆啊，可以为微信而自豪，也的确是。你看，我接触这个台湾的一些市民。香港的一些市民，他们发牢骚妄自菲薄，常常举的例子我觉得也很有趣，说你看现在人家内地啊，这个拿着一个手机都不用带钱包，到商店买东西，到那个便利店买东西吃东西啊，多么方便呢。你看我们现在好像现在把台港说成一个落后地区，我觉得这也是有点选择性发牢骚，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是这样看，第一个妄自菲薄这个能不能这样用，我很怀疑哈。要妄自菲薄就是说你不应该把自己看得那么扁，可是你刚才说的一些点啊，不管是你打电话叫车也好，用手机支付也好，香港的确是远远落后嘛。它落后有它的理由，除了人口规模小，另外就是那个官僚行政程序哈、绑得太紧嘛，绑得太紧，什么创意都没有。所以就这些点来说，的确是啊，的确是远远比不上哈。那第二个我是这样看的，是说好啊，不管怎么样说，哎，别人很行，我们不行，我们其实应该追问下一个问题，然后呢，然后你选择住在哪里？那我觉得，假如这个问题你问香港人，问很多的台湾人啊，台湾朋友，可能他们说，虽然是这样，可是我们还选择留在这里，留在香港，为了不同的理由，可能因为自己的故乡，可能因为有其他的考虑哈、台湾也是，他们要一方面会骂，你看台湾，我们连大陆一个三线城市都不如，可是我还是回来了。还是住在这里了， 这是为什么呢？乃京，乃京出来了，乃京， 我觉得的确， 他转动就跑了。 我觉得的确是这些年来就没什么事让大家觉得很振奋啊，可以拿来这个说嘴的啊，这点的确是让人有一些气馁。 啊，就是在同样的往前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台湾呢就突然落后很多了啊。然后至于说像这个微信支付呢带来的这种冲击，台湾的问题跟香港很像，就是我们的官僚体系非常的保守啊。然后我们在面对这些创新事物上的时候呢，又有很民粹的这个消费主义啊，觉得说你一旦出了事。好，谁来负责？好，你今天如果说有一个支付的厂商他全款跑了怎么办啊？或者是这些问题呢，都会使得官僚在做事情上面呢绑手绑脚啊。那至于说你说选择哪个地方，刚才佳慧问就去住，我觉得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讲，他可能最好就是说我赚人民币，然后回台湾花，是不是？那这个就。可是这也凸显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这几年，当你不进步的时候，其实就是个倒退。 这里啊， 那挺麻烦。 我们讨论到这个，假如要认真讨论，里面就牵涉到什么叫做好这个定义哈。比方说什么这个支付那个支付，种种的市场的发展、经济繁荣，这当然有它不错的地方哈。可是我们讲的是生活，甚至是生命里面的价值观的问题，什么是好呢？到底我们比较，除了比较这个那个工具方便性等等以外呢，就是说生命有些价值，你觉得说我现在这个地方还是有的啊，我不要比较，不要说比其他好，还是有的，我享受它的家乡，它是我的故乡，我就留在这边嘛。比方说在香港，假如香港有某些价值都有，到有一天我真的个人觉得全部没有了的时候，很明显啊，我爱香港啊，我五代香港人的，对不起，我还是走了，因为我看中那个价值比看中我什么五代香港人故乡来的重要哈。所以最后，所以我意思是说什么什么三线城市、四线城市无所谓，都可以比较，可是更重要是问后面的问题，然后呢？ 然后 你的选择是什么？ 然后你看我这次在台湾，我碰见一个司机啊，这个司机呢大概是五六十岁吧，你看他就很典型，他感觉他说我的小孩呢在上海工作，他说我那个前一阵假期我去看了他一趟，那陪我逛了几天，他说我最后走的时候就跟他说，哎，我们老了，我们就在台湾了，但是他觉得我的儿子你应该在上海，就似乎他们作为他这个岁数的人呢，他对今天的台湾年轻人也觉得有点颓丧，就是说好像不争气，好像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在上海反倒显得野心勃勃，大有可为啊。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最终选择住在哪里的啊这个因素，因为你选择住在哪里或选择哪一个体制哪一个环境，这里面有非常多复杂的情感，还有你对于某一些的一种理想性的向往，这个有关联啊。可是我们光是讲，就是说刚才这个文涛提到的，就是为什么会没劲儿，就觉得这个没劲儿其实是一个大问题， 就有点贫贱夫妻不是哎，你知道吗？ 就是没劲儿，就是比如我们以前啊，那些歌手们会大家合唱那个歌，明天会更好啊， 对， 但那种是一种那种是一种信心啊， 心气儿， 对，那种是一种信心，那种是一种因为你现在的确是因为你当时活在当下，你的确看到的是一种明天会更好的感觉。我举一个例子啊，最近台湾呢这个劳动部门呢就跟这个企业界就在讨论，就说调整我们的这个基本工资，好，就把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基本工资呢就一口气就把它调到22,000台币新台币，这基本工资哦，啊，这跟基本工资不是说你的薪水的这个平均，22,000台币耶，现在这个台湾的大学生的这个基本薪资呢是22,000台币，然后我就看我这些好朋友们呢就在这个社群网络上就开始写他们当初做事的时候，没一个人当初做事的时候是22,000台币，他们讲的是什么？是30年前的，你知道多么的。多么的， 就是我， 多么的 30多年前就20,000块， 做事也比22,000多、啊，而且我们很快的时间，比如几年内，哎，你就调了，调了一倍，调了几倍，他现在薪水他都不涨，哎，都不动，哎， 不仅是调奶金，你假如你说几十年前的话，我刚出来就是18,900、20,000哈，可是我工作2年在台湾，我就存到钱。给自己去美国私立大学很贵，读个硕士课程， 是，哦， 为什么呢？ 你卖血吗？ 都卖，你要的都卖哈，你缺的我都卖。然后最主要是整个台湾经济起飞，有一点像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内地哈， 我呢可以一个人一个礼拜内有六个工作项目过来，哎，转头已经赚很多了。现在大陆的年轻人都一样嘛，我好多年轻朋友，哎呀，五六个项目都今天做，在台湾没有这个东西，而不仅是说还是22000，他没有啊，没有活水啊。 对 呀、啊，就死气沉沉。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你看讲到说三，像台湾像大陆的三线城市，其实我感触是很多的。这个以前呢，到这个不管是上海机场啊，或者是深圳机场啊，就觉得哎，这个，哎，这个机场真的不行， 落后、 啊，好快啊！它完全台湾就不是，就不能比了，差距太大了。我觉得这个让觉得蛮心酸的。哎， 但是呢，你看，所以为什么我说呢？反倒是我呀。越来越喜欢台湾和香港，就因为呢游客，你比如说这就是完全游客心的，游客特别多的时候呢，反倒我不爱去了，太热闹了，你知道吗？都是，而且都去了那儿跟在我们大陆同胞一样啊，还是生活的，现在去的少了，真的，他们台湾跟这个好像对陆客有一阵儿也不太满意。好，我就觉得这个心情很矛盾。我见台湾人说，你看吧，好，陆客来的时候天天说啊、哎、我们不欢迎他们，好，人家不来了，现在呢台湾有些酒店业就专靠着陆客挣钱的酒店业， 对对对对， 都快破产了， 对， 又盼着来，所以到底是要他们来不要。咱们切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也就喜欢把他个人的创痛归结于时代是吧，和社会。 不是真的、啊、我要再讲一遍吗？我告诉你们那个反正我最近碰到一个20来岁的，很多这种个案哈，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然后女生，然后你知道好多香港内地年轻人都有一句话嘛，说什么不管你读什么科系最后都是卖保险哈，因为大陆那个爱买保险的人太多嘛，现在为了给小孩有保障啊，所以他们接很多单子，当然他也很努力，然后呢一出来工作，大学毕业第二年已经年薪200万之后呢，第一件事做呢就是换男朋友，对，他还很好心说那个怕担心男朋友觉得有自卑感，我是为了他好才跟他分手，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找回一个也在是年薪200万的，内地应该也有这句话，香港说为时有糟糠期不可忘，就是说你贫穷的时候交了朋友了，你发了财不能忘啊，不然你这个人没良心，糟糠期也不 能忘。我还可以跟你 讲，那只把供着而已， 就是这个欲望啊对于发展经济是很重要 的，很重要。 你看我最近接触到的几个走下坡路的地方是吧，走下坡路的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还有一个是走下坡路的国家，就是日本，我就发现当地都有人跟我讲说，我们这儿的年轻人没有欲望，还不如你们大陆，找几个女人他至少有动力去赚钱。现在的他说日本的这个男孩子都不想找女人， 他日本真的是这样，就说他宅男，然后他也不想交女朋友，然后他也不想买房子， 对，然后他也